星球，谁陪在左右？玫瑰带刺背后，是伤过的心在颤抖。寻找星球的玫瑰，它最珍贵，小王子爱着玫瑰。 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文明单位五个一的创建活动中，你还会觉得这种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品味1033，与你携手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从我做起，崇尚道德，践行精神文明新风尚， 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18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据河北雄安新区筹委会消息，目前正对新区土地、人口、房屋情况进行调查摸底，为了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等提供基础资料，并不作为拆迁安置补偿的依据。工信部、国资委昨日发布推进提速降费的相关意见，表示将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31个省份2017年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天津一季度的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超过1万元，上海为15841.08元为最高。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与巴基斯坦贸易发展局16日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将携手通过电子商务促进巴基斯坦中小企业全球化。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消散的匆忙，我已经跟不上。闭上眼睛还能看见你离去的痕迹，在月光下一直找寻那扇

蒜头两块一，马铃薯两块七，再给你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一二三四五六七，擦出油烟泥，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 不到你有多真，

做评委啊，这样的新闻在专业影评人那里也可以算是掀起了不少的波澜。无论是从艺术的角度，是代表作还有表演艺术啊，不管是从这种资历的角度，这位新晋华人评委都显然无法入那些影评人的法眼，相反伴随而来的则是相得益彰伶俐冷嘲热讽。 装潇洒，虽然你像个小孩装不到，只有你能懂得我嘴角上扬，心上棉花糖融化。 虽然你有小小的装傻，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尽无法懂你无厘头的话。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bo Jum

意比你勇敢，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爱说给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再啰嗦。我想了十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懂懂。你说我的眼神一样，想恋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能给我交个方法。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给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都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 冰冰做这个评委，实际上呢，这并非是什么天大的新闻，哪怕真的就是花瓶级的明星成了评委，这也算不上什么怪新闻了。即便是标榜艺术的嘎玛，也并非之前没有做过这样的行为。再说范冰冰毕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电影演员，可以通过不断的历练，重复的演绎，最终得出一个老戏骨的人设结论呢。 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腼腆，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不厌，活该因为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看清你的理性那一面， 感情说穿了，一人撑客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不开灯的房间，让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你当光圈，和他的照片交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哎，阿洛，不要跑来跑去好不好？坐下。很无聊，整整一天懒得动，望着我竟然是无辜的一条狗，在他眼里很难说出口。跟我一样想找女朋友，说起来心里很痛，感情没成就。其实我还不坏，有点钱，长得不错，为了什么伤我？阿诺说没关系，身边还有我。痛，爱总是让人发疯。为了爱，我愿意有白痛，掏心掏肺，只想有人爱我。总是让人发愁，一条狗一个人苦坐，但是何苦大声喊着我们都要女朋友。幻想着一家四口坐满餐桌，家里头大小事交给我准备做，你的幸福是我的所有，全家快乐是我最要紧的梦。爱总是让人发疯，为了爱我愿意有白头，掏心掏肺，只想有人爱我。爱总是让人发愁，一条狗一个人孤坐，但是何苦大声喊着我们都要你。

上天天都在晒，你的人天天在忍耐，你的你日子很无奈，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我的心里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已不爱你。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肩靠肩，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想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你的人天天在忍耐，也有你是很依赖，我们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要这马路上天天都在晒，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我的日子很依赖，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享受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 今夜又会在何处凋谢，爱迫在眉梢，我应该过得更好，我早该把你忘掉，固执的可笑，这感情早在那一年冬天，随纷飞的白雪碎成一片又一片，你可知道花可以开得更好，可是爱躲不了暗夜的燃烧，真心出鞘，已经为了几个明天才可以褪去煎熬，我已走远了，想找个肩膀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解锁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说到范冰冰啊，已经加入了戛纳这个评委的一个阵势哈。我们的媒体呢，早在7年前就她身穿那身龙袍走戛纳红毯的时候，就以坦心称她了。2年前呢，更是在王思聪的带领之下，一票媒体将范冰冰加坦心这个关键词呢坐实的，并且打上烙印，不但是大肆的冷嘲热讽加报道，还将挖苦挤兑发挥到了某种极致。 看见你爱一个人那样体贴细心，偶为孩子做聪明，手无悔也不说明，我忍不住想快步跑过去，抱紧你的你说我更爱你，虽然我其实知道如果真换成我，你脸上细微温柔也会悄悄就溜走，心却不懂退缩，相爱的冲动在故事以后，故事都有曾经，我总是有忘记，多少次受过惨痛的教训，就算有天

起你的模样，原来已没有人在我的心上。空空